这个直播平台 花椒直播、 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对，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么优秀貌美如花的女主播到底长成一个什么样子。你知道我刚要吐槽什么吗？你就不让我说呀。 不是，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大佐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说哎，你怎么这么胖了？现在你怎么突然这么胖啊？而且 我发现我们这个， 而且他说我不仅是脸胖了，他说整个身体也壮了起来。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那个我先念一条网友留言啊。这个花椒直播上，这个在我们的房间活力酒吧上面，这个朋友叶晨啊，前面有一个啊，然后一个小微笑。叶晨这朋友说，真不容易啊，终于看到一梦了，终于看到一梦，就看到一个这么胖的一梦了。不是，其实啊，我刚才想吐槽的不是你胖，我压根是没想说，你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我干嘛要吐槽你啊，对不对？我刚刚是想说的啊，什么？疯了吧你是？ 我现在是小美猪哦。 我发现了，我是想问你，刚刚为什么在节目开始我报片头的时候，你这只手为什么一直举在这儿？ 就是你说我胖，我稍微举一举，我这样就是拉伸一下，这样剪剪胳膊 啊，就可以让这个身上的肉去四散到身体的各处去，让你略显瘦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那 可以的，感觉非常棒。今天呢，这个我们节目里边不仅仅有这么貌美如花的女主持人一梦姐姐啊，这个虽然稍稍胖一点，但是也抵挡不了她这种美貌的吸引。我说不下去了。当主持人太难了，不仅仅得说节目，还得夸，还得捧着。对，哎，不仅仅有这么貌美如花的主持人啊，这如花大家都知道吧？貌美如花，对，就像那个如花一样。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精灵，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主演，我们的小精灵，给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大佐口中的貌美如花的小精灵。我这样说不太好，这个是我第二次来到咱们的博湖点秋香了，非常非常激动，然后刚刚也就是全部目睹了两位主播在吐槽的全过程 啊，所以你 感觉心灵受到一点重创 啊？为什么？ 为什么是心灵受到重创？不应该是开心才对吗？ 对啊， 首先第一点啊，刚刚那个大佐说到了木一梦，他有点 发福了，有点。 我作为他的资深室友呢，也是有一些。深有感触， 深有感触是吧？只不过你平时不敢说是吗？ 我就是在强权之下不敢说，但是呢，虽然是我们那个这个梦梦小姐姐，虽然是稍微有一些圆润，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她美貌的容颜。 不是，别捧我，你俩别的了。 今儿这节目 别这样了呗。 我觉得今儿这节目就以捧这个一梦姐姐为主吧，好不好？咱们其他的主题就先不要聊了。 别了，你今天其实大佐出设的主题呢，因为我 开玩笑了，开玩笑。 楚言是这个好朋友嘛？ 对对对。 所以他想让我们两个撕起来，但是我们不会让你这个。 对，其实呢，其实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目的啊，就是网上交的这个稿子，我写的是这两位室友的关系，就是俩闺蜜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才是最合适、最紧密无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来到节目之后，我就发现这两个人有那么一点点儿那个友好，非常的友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这个今天也是刚刚楚言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自己啊，还是简单的说一下自己的性格呀、爱好啊，以及跟一梦是怎么认识的呀，最开始认识是通过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一梦有什么样的这个怪癖啊，有什么样你实在受不了的东西 啊， 就是我就想看你们俩在节目里边撕起来。 不是我，等一下， 好， 那开玩笑，开玩笑啊。 我觉得大佐不是要介绍我。他主要是想 扒扒我是吗？ 扒扒你。那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对， 我叫王楚烟，来自于中央传媒大学14季播音本科班，是我们主播小姐姐一梦的舍友。 哎， 然后呢， 可爱的小精灵。 刚刚那个我们大佐哥哥也提到了说， 不是你别哥哥姐这么叫，大家都同龄人。 怪的， 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木一梦。 嗯， 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特别好奇。 说实话， 对，说实话，咱们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节目。假如说这个每一个人之间啊，就是总是那么藏着掖着，这样对于大家的友谊也不太好。反正都说出来了，大家就破罐破摔了嘛，对吧？ 没有，首先先说一下楚烟啊，楚烟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第一次见到他，他感觉他很高冷。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感觉有点高冷，就是因为楚燕，其实大家可以再切一下镜头看一下他的长相啊，哎，其实他长得有点凶，你知道吗？ 真的吗？ 就为了你这镜头啊，这个楚燕把自己这可爱小精灵的形象完全抛在脑后 了，哎，楚燕一开始觉得有点凶，但接触起来完全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然后具备这个中国传统女性这个优良美德集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天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夸赞。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楚燕非常的邋遢。他很邋遢，他每次都会把他那个隐形眼镜水洒到我桌子上，每一天， 每一天。哇， 好的、哎，我已经接收到你的那个大招了，我要开始反弹了。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 part one 啊，就是这个在朋友眼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刚刚这个也是介绍到了我们的嘉宾，然后我看到我们花椒直播上这个朋友还是刚刚这个叶晨啊，说这个我有连续两周都没看到一梦的记录了，这个这两周你干嘛去了 啊？没有吧？ 突然变这么胖了 啊？怎么会？ 对，其实如果你要想看一梦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来看的，比如说这个女神0.1%，对不对？ 100%。 对，然后他还说这个98花椒刚刚开始那阵儿，一梦确实更小只。然后这个珊珊姐说一梦是中传的校花，今天的嘉宾感觉很能喝耶，感觉很能喝，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 她不是东北姑娘，她是河北的。 为什么看起来？为什么看脸就感觉这个嘉宾很能喝？ 为什么呢？ 不是他点这楚燕这么 我长得很像一只小精灵吗？ 然后就很能喝吗？ 精灵喝酒不会。 这个朋友你也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感觉今天的嘉宾很能喝。咱们接着来说刚刚的 part one 的问题啊，这个在朋友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让楚燕自己说一下。 对，你感觉你自己在朋友眼里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说实话啊。 说实话呀， 对，说假话鼻子是会变长的。 你就是精灵，耳朵够长。 我听过，就是我的好多朋友对我有一个描述，就是用了一个四字的一个短语来描述的。 哎，你说说， 叫静若处子，动如疯狗。就是 都已经不是疯兔了是吗？动了疯狗了是吗？ 是疯狗了，就是说在安静的时候特别安静，然后特别的高冷，就是可以坐在那儿一天不说话。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但如果是比如说情绪特别高昂，然后特别想跟别人交流，然后就会各种各样的反弹， 对 各种各样的， 是这样 的，去跟别人交流，就可能是动静反差比较大。 对， 这 样的。这 还真的是挺验证了那句话：静若处子，动若疯狗，不是疯兔， 就不是脱兔了。 对，然后这刚这哥们儿说，这个叫叶晨那哥们儿说，因为霸气，看起来霸气，所以 对呀，没错，去世。 你看一梦霸气吗？ 我们俩 这么大只，感觉能喝吗？ 完了，我看觉得下节目一会儿大佐该挨打了，回不去了。今天 没有，其实我也是最近意识到我自己胖了，因为很多衣服有点 穿不下了，是吗？ 绷挺。 姐姐，咱在节目里边说东北话，有很多人会听不懂的，你知道吗？ 绷挺的意思呢，就是有点紧绷。 对，有点紧绷绷的感觉啊， 对， 就是反正就是胖了啊。咱先别说一梦了，还是说回这个刚刚的楚燕。这个在朋友眼里，你感觉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说我的感觉吧。第一次见到王楚燕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的天，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长得这么像蓝精灵的人？ 我还以为说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跟你说，对于这个蓝精灵这个绰号吧，或者是个外号，是我上大学之后我才听人提起的。 就是因为你这两只耳朵，哎，你把耳朵露出来，来给大家看一眼。 为了节目也是拼了，是吗？ 也是拼了，因为就是我长着一双精灵耳，就是招风耳，姗姗的往前，然后再加上可能脸比较下巴比较尖，可能比较小，然后就有点像那个蓝精灵，还不光蓝精灵，有像那个米妮的， 米妮、 就是、 知道， 加两只 高高的耳朵， 对， 然后还有说像阿凡达的。 反正都是那些动画里的， 反正就是动画里比较奇怪的那些人物。 是， 然后我第一次这么觉得之后，后来慢慢接触起来之后，就成为同学，然后最后成为朋友，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接触起来会感觉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特别舒服让人， 就是没有。大家不要瞎想啊，就是两个人， 我明白， 对，就是那个意思。然后，他会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思绪，还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觉得你好，肯定会说你各方面巴拉巴拉怎么怎么地。 对， 如果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好，我就直接啪打 到你身上， 对， 这事就是不好。 她很直的一个姑娘， 对 对，而且很善良，她特别善良， 特别善良的一个姑娘。反正这是在这些朋友们啊，反正我们仨认识其实挺长时间的了， 很久了， 对，三四年了吧， 对， 这个七八十年了差不多。然后这就是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的 形象。既然说到 我特别好奇，我特别好奇，在大佐眼中梦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能不能说实话呀？哎，我也想 说点实话。对，咱们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说点实话。来， 都说了，说实话了。 导播老师可以给我切个镜头，看一下我的笑容。 那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 失礼貌的 对微笑。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其实第一次见梦的时候，就感觉，东北姑娘嘛。一个地方的辽宁人，还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典型的东北姑娘的形象。这个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话，但也就不用说了，这 五大三粗， 对，五大三粗，大大咧咧，再加上最近胖了这么大只，一下一看就是东北姑娘，对吧？然后其次呢，这个性格方面，我觉得挺直接的，他要比楚岩的性格更直接一点。就打个比方，如果说楚岩的性格是那种。暗自里会收着的那种感觉的话，木易梦的性格是我压根收都不收，你爱看不看，这就是老娘自己打往这一打， 非常酷，有一种那个江湖女侠的那个一个形象。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木易梦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接触她这么多年了，我想送给你四个字 啊， 神奇女侠，就是在她身上各种各样神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知道，可能熟悉咱们这个观众的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慢慢就会发现，我们的一梦还是会有很多神奇的表现的。在 行吧， 对。然后比如说他的笑声， 没错， 我们之前还 整个班级， 我们之前还在节目里边这个请了这个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上次那个 NBA 女主播，这个他们俩在节目里边至少笑了能有三分钟没停下来，你知道吗？当时节目我不知道领导看完之后会怎么批评下来。三分钟我们的广播声音，当然看直播的还好，知道这俩姑娘在笑，笑得还挺可爱的，但是在广播里边听着就是特别魔性的笑声，你知道吗？特别可怕。行了，这个说完，在这个朋友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咱们来说下边这个话题，跟朋友还是相关的。在你们俩这个闺蜜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 那简直每 一梦先说，因为这个楚岩是我们今儿的嘉宾，一梦先说说。 就是我和楚岩之间发生一些比较奇妙好玩的事儿，是吗？ 对。 你想到了吗？ 咱们俩，我觉得好玩的事情就贯穿于每天每秒当中。 哦， 因为太多了， 对对对， 就是要是想到一个特别的 啊，就是这样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宿舍属于是非常活跃的那一个，特别活跃。他知道，就是我天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是比如说王楚岩正在那儿，哇，在那儿安静的背单词，我呢就会过去， 注意你的麦不要喷啊。 啊，不会不会，我就说楚岩，然后他不理我，然后我就会，就是假如 啪一大耳挂， 这他的头我就咣的一下怼一下，就这样，然后没事拽一下他辫子呀，打他一下呀，然后就是逗起逗起他，这就是我们两个，然后他就会笑，然后他用他没有洗的脚踹我屁股。 这简直真是。 麻烦导播老师再给我切一个镜头，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表情。 一脸嫌弃哦，不过这是，但足以证明，其实我们两个关系真的非常铁，非常好。 对，至少因为铁到这种程度才会发生这种事儿嘛， 是， 对吧？这个啊，刚刚你们俩是都已经就是说出来俩人的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会有这些事儿发生。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就比如说在宿舍打闹之外，我们俩就是就贯穿在生活当中一种惯性。比如说他问我，哎，楚烟吃饭了吗？没吃，走吃饭去，然后就立马就跟他出去。然后他比如说就突然问我，哎，楚烟想不想游泳？然后他都不用等我回答，走吧，一块去 啊！对， 就这样有特别有默契， 就有点像这个高中上学的时候， 是是是， 下课就一起上个厕所的时候。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学有这样的友情是很难得的。 那既然两个人都这么熟知彼此跟对方了，那不如咱们聊聊感情生活吧。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让楚岩先、就是、 有一个小问题啊，咱今儿不聊个人的感情，就说说自己理想中的那种感情。 行，没问题。 都说这个暖男啊，就像我这样的暖男，啊、不是大暖壶，也不是中央空调啊，这暖男。 我没听见，你说啥？ 直播间风太大了是吗？谢谢你。 也就是说这个暖男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姑娘都想要这样一个暖男。二位大美女貌美如花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假如说身边有一个暖男的男朋友出现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烦哦。 啊， 我 你看 风太大， 他这个反应一看就是太多了，烦的他很烦。像我呢，我的想法就是啊，就是咱们都知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女生男生在女生心目当中有几种类型。有那种霸气总裁型，对吧？还有 慕容云海， 流浪是，对，慕容云海，还有那个宋玉堂，那个宋玉堂那个、 都是他， 对， 是吗？ 都是 张 翰， 对，封腾老总，宋玉堂的。然后还有一种类型叫这个流浪诗人的类型，就是骨子里面透着一种浪漫的， 就是 侠客的风格， 弹个吉他呀， 对，弹个吉他， 半夜女生宿舍楼下弹个吉他， 对，读个诗啊，然后每天穿着非常随意，然后造型非常的飘逸的那样的类型，就是能够满足女生心目当中真实对浪漫的需求。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就是肌肉型男， 古惑仔吗？ 对，古惑仔就是特别强，就是类似于这样特别强攻类型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男类型。然后还有一种，就刚刚大佐说的暖男型， 暖男型。 对，就根据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我最喜欢的类型是属于暖男类型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城市当中，能有一个温暖的，然后像大白一样的人，然后来温暖着，就是比较寒冷的心是非常好的。大家不要笑。 哎，大家刚刚这个镜头都是停留在我们嘉宾身上的啊，肯定没看到我们俩刚刚听的这段独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就不再给大家展示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嘛啊，这个接下来也问一梦，假如说身边有一个暖男，把之前那些暖男这个抛弃掉，自己心目当中类型的，假如说有一个暖男在身边，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体验吗？ 很暖呐、 没了， 就是 那是大姨吧， 这我是这么感觉。大姨， 你说那是貂。 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暖呢是要暖一个度，就是有一个度的，你不能过了这个二十六度吧，不能过26度。 为什么？ 就是 省电， 就是也有这个原因吧。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太暖了的话会招人烦。 太暖了也会招人烦？ 对呀、 这观点我还是真头一次听到，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微博上看到好多的姑娘啊，女生发博说我的这个男朋友怎么怎么地，总是对我爱搭不理的。然后这个你看其他人男朋友，哎呀，就给这个买包买口红，这天天带出去玩，吃逛吃逛吃逛吃，就这样的。 我是这个是很好啊，也是让人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这个暖的度呢，一定要是够的。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你不可能光是男方一个劲儿不停的暖你，不停的对你好，你倒无动于衷，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 啊。 就我觉得是相互的， 所以说还是要在对方暖你的时候，你也要去暖一暖对方。 对，就不要太过，真的很烦啊。 就是军大衣跟貂皮的感觉 啊，对，太烦了，所以适可而止啊。 这个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有人说明明就是啊，刚刚这个说你们俩刚刚聊的那段，说一定有一梦，一定是经常抢东西吃，不然不会长肉 啊， 是不是？ 这位网友简直是神算子呀。 他是不是咱们朋友啊？这就发现了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谁呀？ 还说我这个大佐确实是个暖男，有这样的朋友一定很幸福。幸福吗？ 朋友啊， 说实话，废话， 有这样的朋友很好啊。 谁想跟你处朋友了？ 哎，我们是好朋友啊！我们都是好朋友。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正如咱们从这个节目最开始给二位的定位，就是好闺蜜，也是这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咱们再说最后一个话题， 可以， 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样也留给我们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留给你们一个小问题啊，也可以留到我们明天的节目上来继续跟我们提问。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闺蜜之间应不应该 口 无 遮 拦 呢？ 闺蜜也好，这个好基友也好，就是俩人关系特别好的这种朋友之间，该不该口无遮拦的去讨论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生活当中，就像你们俩刚刚说的那样，就是拿脚踹你屁股。这种可能算是玩吧，就是口无遮拦说到人心底里边那种的，该不该这样？ 首先咱俩亮一下观点吧。我觉得不应该。 我觉得首先我想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口无遮拦指的是 什么都说， 对，到底是什么程度，或者 什么都说， 什么都说， 对， 就是所有。 假如说，假如说咱们俩住一个宿舍啊，我是个女生，就是这样，那个王同学，你脚太痛了 啊。其实我觉得吧， 假如啊，举个例子， 我觉得闺蜜之间，我的观点也是不应该口无遮拦，但是应该敞开心扉。 不应该口无遮拦，应该敞开心扉，就是自己心里边想到什么。你不要再笑了，好不好？你这样很影响我问问题的。 好，来， 你是知道 了 什么吗？ 没有，今天楚源来，我太开心了。 你好像喝多了一样。就是我刚想说什么都忘了，都怪你。就是说在。两个闺蜜也好，朋友也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敞开心扉，把我自己心里边想说的话告诉你，但是要有一定的度。 对，就是度， 就是要分清这个程度在哪儿。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两个朋友之间，因为正是因为他们两个很熟，在相处过程当中更应该注意对方的底线，然后更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不能因为你们关系熟， 对， 而你口无遮拦，然后用话语或者用一些你自以为是在度内的一些语言去伤害对方。其实我觉得更应该注意两个 对 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 对，比如昨天王楚烟吃东西很邋遢，被我发在了朋友圈。然后他求我，让我给他删掉，我磨叽了半天才删掉。但是我发现我楚源可能有点不高兴，然后我就删了。 其实我没有不高兴 啊，装的是不是？ 其实都是装的，演技派戏精上线了。好了，这个看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快到了。就是每次遇到这样特别能聊的嘉宾的时候，就感觉时间过得都特别的 快，总是想跟大家多分享一点这有意思的故事。 是， 如果大家再想听这种有意思的故事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的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啊，北京时间呢晚上7:30，与你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